冰箱。哦，就是说，哎呦，这么贵，人家不要买，是情有可原，不要这样。哎，等一下送一罐杏仁香给小吴好了。 他喜欢香吗？ 啊？他喜欢香呀。 算了，不要，我没有要很，我没有要。 终于同学回座了，回座了。等一下，小吴的东西我来帮他叫卖，一样一样跟大家讲功效，好不好？这个其实我这方面没有那么多学问，不过书也带来了嘛，到时候翻书照念就好了。 叔叔， 有 那个是有争议吗？ 啊？ 那个表格？ 那什么东西？那个表格，我觉得我好像什么地方有写错，不过先不要急，反正大意是这样子。就 徐老师他在讲的过程中有变，所以我不知道他跟你说的是哪一版。 啊，没关系，再改再改。好， 刚才跟你讨论半天。 对对对，没关系啊，让小吴慢慢摆好不好？等一下下课有影的灯，借他打灯，东西漂亮一点。啊，我要上课了，上课了。上课了啊！那么，刚刚把脉啊，教东把西把的，那现在有三件事要跟同学说明啊。首先，刚刚这个寸关尺呢，这一般就是把这个，对不对？但是呢，寸关尺下面。三就是寸关尺占三个手指，对不对？在下面三个手指还可以把。哎，这个哦，你们给自己看诊就算了。如果有一天你们是帮别人看诊的时候，寸关尺之后的下面三个手指的这个寸关尺，称之为脉象的影子。这个影子哈，正常的状况是这样子。比如说你这个人呢，如果寸脉很沉，关脉很滑，尺脉很弦，比如说这样好了，正常的状况影子脉也要是有一点这个调性，影子脉非常不清楚，只有这个本来的脉的大概两成到三成的脉象，但是你呢最好是能够感觉到这个人的影脉的影子跟他的这个原来的脉是类似的调性，你才敢开药。那这个拔影子脉这件事情呢，是龙哥哥教我的。那据说台湾的神医那个彭义俊也是都有在拔影子脉的。就是他说龙哥哥教我的时候说，这个脉象就好像一个东西撞到墙再弹回来有一个回音。那为什么要拔影子脉呢？因为妖怪是没有影子的。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如果这个人的影子脉大部分跟他原来这个脉象是类似的，虽然弱但是类似的，代表这个人的能量状况是一个统合的状况，那这个统合的状况拔到这样就是这样了，就可以照这个脉象开药了。那怕的是什么呢？怕这个人的能量是解离的，就是比如说这个人可能哎呀寸脉是滑滑的，什么尺就什么关脉滑滑，你以为要比如说右关脉滑滑的，你以为要开半夏泻心汤，结果他的尺脉啊，这个他的影子的部分，寸关尺一把，全都是硬邦邦的，像石头一样的，代表他没有影子，那就代表这个人的人格或者他的肉体能量是解离掉的。那我从前教把脉没有先教把影子脉，到后来到上课的时候，把到有解离掉的同学的那个硬邦邦的那个影子脉，我都不敢讲了，就我不太敢直接跟人家讲你解离了。哦，但是解离是一个很，哎，同学听不懂解离，对不对？我知道你听不懂，就是解离的意思，就是这个人看不到自己的黑暗面，叫做解离。就是这个人呢，哎，一个人互动就给人家造成麻烦。比如说这个人很会迟到，但他每次迟到都说，哎呀，我也是拼命赶来的，我没有迟到的意思啊。就他的行为里面有很多，他都是没有这个意思。就是把小孩子逼成神经病，他也会说我很爱我的孩子啊，我不知道他为什么变神经病啊，这样叫没感觉不到自己的恶意，称之为解离。就是他的行为很恶劣的时候，他还是觉得他的心是充满光充满爱，自己就是慈悲的化身，这样叫做解离。像我们台湾有一些修行人修那个什么禅的啊，他这个在办公室做事情那个效率一塌糊涂，给同事添麻烦，上司也头大，同事也头大， 然后在那边说你可不可以拜托我帮一下忙，大家一起做事不要这样子。他说你们这些凡人真是太执着了，没有境界啊，就是这个样子的。通常那个脉是解离掉的，所以同学，你如果把一个人，哎，这个脉象怎么样？影子脉要确认一下，没有解离才能医，解离的人要医到他不解离的才能出手。比如说像是徐哥哥说的故事吧，他说他这个班上啊，曾经有过一群同学跟他跟诊，让大家学中医嘛，都是自己身体不怎么好，病歪歪的。可是呢，就有一个同学看起来，哎，很健壮，特来劲儿。然后呢，结果徐哥哥这样子就说，所有的同学，那个同学就在同学以及那个人本人都觉得自己身体是特别好的。徐哥哥就说，其实你病得最重，因为呢，人呐、啊、会生病，是人的潜在意识在给表面意识寄情书，有事情要提醒你才让你生病。但是这个潜在意识如果觉得表面意识根本什么讯息都收不到的时候，他就懒得寄情书，他也不生病。所以这个徐哥哥，比如说徐哥哥有时候会用针灸的方法来让那个人解离的部分合在一起，有的时候会用比如说这个泡制过的红参大剂量的开，因为红参能够补强心中之神。心中之神的定义就是表面意识中的潜在意识的含量，他硬的用大剂量的红参把心中之神挖大之类的方法。那比如说用大剂量的红参把心中之神挖大，本来这个解离的人可能就会做很多噩梦，小时候的心灵创伤全部都涌上来，或者是用针灸把这些解离部分连接在一起了，哇，这个人原来是以为身体没病的，我觉得哇，全身都痛苦的不能活了，这个时候解离的部分先斗起来了才能医。那当然如果你遇到了这样子的脉象的人，基本上就是躲着吧，躲着吧，因为解离掉的人相处起来很麻烦， 太累 了，他不管怎么整你，他都会觉得我、哦、没有这个意思啊，你没有办法。这是比如说欠了钱不还的解离的人，就是说其实我一直都是很想还你的，只是一直周转不灵，没有办法，对不对？就是这个样子， 反正你还那么多钱， 就这样这样的脉象，不用不用听了再讲下去。其实我们现在不是别人的缺点的批斗大会，我们在学把脉啊。然后呢，除了把影子脉之外呢，还要把一个东西，就是命脉。 命脉， 就是说这个地方有脉，对不对？其实，在这个凸点、这个关的地方，还有反关。反关的地方啊，你要把要学会把，就是这个地方，据说人的肾气在这个地方呈现出来。那把这个反观是这样子，反观脉如果平平实实这样把，哎，按来按去就发现有一个跳动点，那代表这个人呢、啊，不医也不会死，很安全，你可以一直玩下去。啊，就是命脉，就是平常把脉把这边，对不对？命脉把这边， 另外一边， 另外一边。那命脉呢？如果平常这样伸手就把得到，代表这个人基本上没事，你要调理的话 就随手调就是了。可是如果命脉哎，你把这边把不到啊，那你就要帮他掰一个手，就是你要把他的手这样子掰起来， 是 这样子吧。如果直手把不到，但是掰手把得到，代表这个人呢不医会死，医好了就不会死。就是，那但是如果连掰了手都完全把不到的话，那大概就是没办法医了。对，左边右边有就好，那没有，就是放轻松，慢慢把，不急。其实这个话也不能这样讲啊。因为人谁不会死，我们每个人都会死，就是短期内两三年内，就是如果完完全全怎么掰手都没有命脉的话，就怕他真的是转身体里面有什么很不妙的状况了啊。那基本上这样的案例但大部分人都会有的，没有的话掰个手也会有的。 吓死！哎呦，不要这么紧张，影响上课心情好不好？ 我有吗？我有 吗？大家，因为你们现在手还没有把熟，说不定回家静下心来把就有了。现在大家都是在混水里面莽拉的状态，这个不要不要紧张。 这个好糊哦，搞不清楚。 然后再来。啊？那跳的厉害还不错啦。 有跳就好。 有的人跳得很厉害，是他刚好身体是正在病，但是他身体努力在好转的时候会跳得很厉害。等到他完全好转了，就会比较平稳。好，那再来呢？有一个脉就是非常重要的，就是你如果有一天帮别人看病的话，一把脉要先把中间这里。把别人的那脉一出手，先把中间这里那个差不多内关穴前面一点，不用到内关，再到前面一点点，前面到内关这里，看有没有办法把到这里的跳动。我跟你讲，这个地方的跳动很意思，我私房话叫做怦然心动脉，这地方人的心气，怎么讲呢？这个脉是这样子，比如说隐盈伸手。我们的同学给他把脉，哎，比如说某某同学把就把不到，哎，某某同学把就把不到，晚慧姐把就有，丁助教把就有，代表尹莹的身体只认晚慧姐跟丁助教有资格帮他调理身体。 哦， 就是说他的身体喜不喜欢你，这个不是要找到，是如果你把不到，代表他的身体根本就不喜欢你。就是因为台湾话有一句话叫做医生缘病者福，对不对？就是说怎么讲， 先心缘猪老 虎，就是大概内关穴到前面一点点都可以，而且就是不是每个人把都会有的，这个穴就是看你的身体在挑谁的。也就是说，如果我们今天晚上的课大家要把脉练习，真的要，如果那个时候晚上的课把脉练习的时候，这个怦然心动脉就很重要。因为呢，比如说我的把脉练习，不是说你帮一个同学把脉，让把他脉象抄在黑板，我们来分析，对不对？如果你一出手就打不到他的怦然心动脉，你就不要帮他把脉了，因为他的身体看不上你。自己打自己通常都不会有哦。我们现在动不动就吃太多又熬夜，怎么样？身体早就把你当仇人了，自己把自己怎么会有？把到的话，代表你身体还觉得你对他不错，但大部分的人身体都觉得你对他很错，所以自己把自己把他到的人非常少。啊？那还不错啊。好，那代表你的身体还很希望你帮助他，他有向你发出求救信号。那这个东西哦，没有怦然心动脉的时候，因为人的身体意识跟人的潜在意识是连接在一起的。没有怦然心动脉，就代表你的身体在这个人的身体在告诉你说，告诉这个把脉的人说，可能这个身体他觉得说，这个人需要再病久一点，他才能收得到或者读得懂这封情书，不要那么快治好他，不然的话这个病就白白被糟蹋了，对不对？所以就是说，像医生这个行业啊，我觉得大陆那个，我认得的这些平辈里面啊。很会退挂号的一个人是龙帅江医师，龙哥哥。那龙哥哥就是一把到没有怦然心动脉就退挂号，因为龙哥哥的一句口头禅，这句口头禅可能你们学生不一定听过，但是他跟同道之间动不动就会讲一句话，他说我们医生医病啊，把那个人的病医没有了，那个病到哪里去了呢？这句话是非常有意义的，因为人类的肉体的病是表面意识跟潜在意识的不调和才做呈现在肉体具象化出来的东西，你把他的肉体的病拿走了，他潜在意识跟表面意识的不调和还是在那里啊，对不对？就是潜在意识用一个疾病寄一封情书给表面意识，他的表面意识还没有读完，你就把信拿起来撕掉，这个叫造孽。所以如果你把到他没有怦然心动脉还帮他医的话，常常自己会出事，就是被大宇宙电。所以没有这个权限的时候就不能出手， 这是规矩。 要先权限。 对，但对方没有给你这个权限，没有授权你帮他医的时候不行。但是那个如果那个人的身体觉得说，哎，病他这样一阵子，他已经想通了，所以可以让他开心一下了，你帮他医好吧？那这个时候他就会有怦然心动来让你医了。所以这个是一个缘分有没有到的问题的迈向。所以呢，这个东西如果将来有机会出手的话，一定要先怦然心动脉要先确认好，哦，不然的话，越医啊会越怪，那个病人也怪，你自己的人生也会怪。好，所以这是把脉需要知道的事情。那我们现在就可以进入我们的伤寒论方剂学的第一课了，啊。大家看一下这个讲义的第一页啊，这个伤寒讲义的第二页啊，伤寒论的这个六个气场的伤害会呈现六种不同的脉象，上面都有写，有没有看到啊？有哈。那各位同学，现在请注意这个所谓不同象度的问题。比如说你现在没有感冒，身体还平平没事，你现在把自己的脉啊，随便把哪里都可以，你大概知道你自己的脉是长什么样子。那个浮中层哈，就是平常啊体质比较热一点的人可能脉比较浮，体质冷一点的人脉比较沉之类的。那如果你今天的脉是把到它的位置是差不多这个地方，可是有一天啊，如果你感冒是所谓的太阳病的感冒，你就会把到你这个脉比你正常的情况要浮起来，这样听懂吗？浮脉是跟自己比，有感冒的时候的脉象跟你平常的脉象是如何的不同，这样明白吗？因为最表层的气场受到攻击，你的抵抗力都在那边跟它打的时候，那个脉自然会浮到表层。所以这个伤寒论的这个浮脉，就是两只手左右手寸关尺都一起浮的，你懂我意思吗？这不是在调体质，把什么你的肝怎么样，心怎么样，这是气场，这样懂吗？不同向度的。所以我们感冒了，比如说前一阵子啊，到现在吧，我跟助教先开始喉咙痛，我也开始喉咙痛，就大家可能传染到，最近有一个感冒啊，就是没有什么身体感，就是喉咙痛，对不对？然后呢，因为喉咙痛常常是那个六经传遍的那个少阴病的指针，可是我们呢就觉得，哎，只是喉咙痛，可是呢身体也没有特别有那个少阴病的那个什么都不想做的那个感觉。那这个时候呢，哎，丁助教或者我自己把一下脉，就发现脉一点都不沉，因为少阴病的脉是沉细的脉，那我们把就觉得不但不沉，而且是浮而滑。那浮而滑代表根本就是比较表的，所谓的，如果要我说的话，就是那个脉象是所谓的温病的银翘散的脉，就是它是风热型感冒在表面。那这个喉咙痛不是能量不够，而是真的在发炎。好，所以就是这样子的去用脉象理解你的病的位置在哪个地方。所以那大约来讲，如果你是太阳区块的这个，我用区块啊，因为我不说经，一条太阳经是《黄帝内经》的定义，张仲景就是太阳这个病有关系到这里这里那里，整个都加起来，所以我说太阳区块。如果你是太阳区块的气场受到病毒的攻击的话，基本上你的脉都会比你平常的时候浮起来，而且每一个寸关尺都浮起来，所以太阳病的特征是这样，脉浮起来的，一整片的浮起来，好不好？这件事情同学先记到。那其他的六经，其他的五条经的病也是以此类推，都是比你平常正常的时候更怎么样。所以平常你把习惯自己的脉是很重要的，这样一感冒就会知道不一样了。当然还有的时候是要记得，现在季节在换，换季的时候脉象也会不一样，所以你也要习惯你一年之中的脉会有一个换季的过程。好，那这些都知道，那一感冒的话，一把脉就会很容易辨别清楚你的这个症状现在是在哪一个区块出事，这是第一点。所以太阳病刚开始的时候通常都是脉浮的，这样可不可以？所以这是第一个。然后呢，张仲景就说，当你这个脉浮起来代表你有外邪入侵，就是我们中国人的医术是把 virus 病毒这个东西转码成能量， 就是他就说你呢，这条太阳经，黄帝内经喜欢说太阳经这样走下来，病毒喜欢从后脑勺这个比较脆弱的地方攻进去，所以黄帝内经在陈述人在太阳经感冒的时候会说病毒从这里攻进太阳经，然后就沿着太阳经往下传，然后你就会觉得背啊，从脖子开始僵啊，酸疼啊，慢慢酸到背，这是黄帝内经的论述。可是张仲景的论述就并非如此，张仲景的论述是太阳感冒了，你第一个反应呢，不见得是背脊这样慢慢僵下来，而是你会有怕风或者怕冷的感觉。那也就是说，他其实在微观的世界，可能是这个病毒的DNA 序列的不一样导致它的作用点不一样，但是在张仲景就说人体是极聪明的东西，人体会想办法把它发生在微观世界的事情用巨观的感受让你知道，所以太阳伤风伤寒的时候，张仲景说首先你知道一旦有风气攻击你的时候，有风邪寒邪攻击你的时候，它分两路，一个叫做风邪，一个叫做寒邪。那这个风邪攻击你的时候呢，它会攻击人的胃，这个营胃啊，就是人类的那个血脉或者经络，这个脉管，脉管里面运行的气叫做营气或者叫做容气啊，都一样的意思，就像我们写营养的字，日本人写容养，就是比较精微细致的气走在脉络上面的，那比较粗糙的气在外面保护你的身体叫做胃气。那张仲景认为风气啊，这个风木之气钩芒形状的东西比较会在胃气的地方绕来绕去绕来绕去，寒气比较会直接戳到人体比较阴的地方，因为胃比较阳营比较阴，所以同气相求，风气是阳邪寒气是阴邪，所以风气进来就在外面的胃分绕来绕去，寒气进来就直接戳到营分里面去，这叫同气相求。所以呢，如果这个人风气进来了，在胃分绕来绕去的时候，他会两个都是脉浮啊，脉都是浮的，但是呢风气进来的脉是浮而缓，就是松松的，不会比你平常的脉更紧，就是浮起来但是松紧度跟你平常的脉是一样的。那寒气进来的时候呢，你的脉的松紧度是绷得紧紧的，所以是脉浮紧，这样可以吗？这是感冒的第一个状态。然后当然现在很多人前面有三道气场四道气场都破光了，有的人一感冒就是直中少阴，那颗脉沉细喉咙烂掉、哦、那另外算，但是我们要从完整的人开始讲起，把他那个残缺的过程慢慢再讲完。那这个脉浮缓脉浮紧，然后呢当这个风气还在胃气绕来绕去的时候，人类遇到病邪的时候，身体会有生物的天然的代偿反应，所以代偿反应是风邪在这个地方绕来绕去的时候，人的皮肤表面、啊、就会呈现一个状态，尽可能的把毛孔张开让汗流得出来，希望这个晃进你家的这个一只苍蝇还是什么东西再从窗口飞出去，所以毛孔会自动的比较开，所以呢这个时候这个人是稍微有一点点热就会流得出汗的，所以叫有汗。然后呢寒气进来的时候打到这里的时候，那个人体的反应好像忽然觉得你家窗户有一个什么子弹枪的丢进来，你马上拼命关窗，所以所有的毛孔都会关起来，所以就会变成一滴汗都流不出来，这叫无汗。那这个时候用的方剂风伤胃脉浮缓有汗，那就用桂枝汤轻轻的把这个风气扫出去，所以这个叫桂枝汤症。然后寒伤淫脉浮紧无汗，这是麻黄汤症。那这个症啊就是 provement 证明，就是有这些症状就可以证明它是要用桂枝汤，证明它是要用麻黄汤，所以这是一个动词性的名词，就是这是他得到应该用桂枝汤的证据。那这是伤寒论的起手，一出手的条文，然后当然他就开始有其他的变化的格局了、啊、比如说 如果你是哎，但是你就会说有些例外是这个人呢，脉或许浮缓，或许是浮缓，或许是浮紧。然后呢，哦对了，桂枝汤的那个身体感是这样子，觉得吹到风很不爽，但是对温度感觉不敏锐，所以他会说风邪。那麻黄汤症是有没有风不太有关系，但是呢，这个人即使是发烧到39度，他还是要裹着棉被说好冷好冷，他主观的感觉就是冷，对不对？所以就是这个是怕风，这个是怕冷，啊，这个我们那个小片讲义后面都有写，我现在是在介绍大纲，同学不要努力用功，听过就好。然后呢，那但是这两个汤症之间还有一个汤症是什么呢？或许有汗，或许无汗，脉或许浮缓或者浮紧，但是呢，这个人不是有汗无汗，而是狂汗，就是那个身体就这样哒哒哒哒哒，这个汗就这样丢滴出来，那代表他的那个身体是已经表面的那个力气已经没力到连汗孔都关不住了，在那边虚脱一样了。那狂汗的那个汤呢，是桂枝汤再加附子，桂枝加附子汤症，这是赶快加能量收毛孔，然后把寒气逼出去的。那这个桂枝加附子汤症也可以说，这个太阳病已经快要掉到少阴去了，就是它已经更虚了。所以桂枝汤、麻黄汤、桂枝加附子汤，然后还有一种呢是脉浮紧无汗怕冷。当然，伤风的时候人都会身体酸痛，对不对？那身体酸痛的时候，桂枝汤那个酸痛感啊，就好像有点是不是之前运动做太多了，身体有点肌肉酸痛那个感觉。但是麻黄汤症那个酸痛，就会觉得关节有点好像风湿病那种痛吧，所以比较明显。那这个桂枝汤、麻黄汤，然后桂枝加附子汤，好，就是狂汗不止的是桂枝加附子汤，桂枝汤症狂汗不止的是桂枝加附子汤，麻黄汤症狂汗不止的也是桂枝加附子汤，这样听懂吗？这个逻辑。那第三个，比如说，但桂枝汤有很多变局，比如说桂枝汤如果后脑勺特别僵硬的话，就加个葛根疏通这个经络，就是加葛的时候。加葛的时候是桂枝加葛根汤，如果桂枝汤症的人有一点开始要咳嗽，那就加一点止咳的东西，就桂枝加杏仁厚朴汤。然后这些讲义都有啊，不抄没关系，知道大纲就好，今天把那个大图画先勾勒出来就好了。然后呢，桂枝汤症的人如果胸闷的话，那这样子的话，在经方本草认为说芍药是往里面缩的药，胸闷代表那个病邪已经有点内缩了，所以就去芍留桂，让那个药性能够撑开，那之类之类的。那还有桂枝汤陷入更底层，就是太阳病已经沾到太阴了，那这个时候要从里面打这个桂枝汤啊，不要这样大动作，要在里面打小动作，这个时候呢叫做加芍，桂枝汤里面芍药还加倍，然后呢桂枝汤加芍药把里面能量运作在里面，那再加一碗麦芽汤叫做小建中汤，就是让脾胃的能量活化的大补药了，啊，就是这样一个变化。就你有没有发现，一般中医生开药这个加那个药也加，但是在张仲景系统里面，一味药的剂量稍微做一点变化，就整个汤就翻盘了，就不是同一碟汤了。哦，这样的基本盘的认知要有。然后呢，还有一个大青龙汤，是如同麻黄汤症，脉浮紧怕冷，啊。可是呢，却多了一个症状是什么呢？三干三烦，就是口干、眼睛干、鼻子干、心烦、手烦、脚烦。心烦你一定懂，但是就是看什么都不顺眼，看电视觉得超难看那种感觉。那手烦、脚烦是什么？就是这个患者躺在坐在那边，对不对？会这样子，怎么坐都很不舒服。这叫手脚烦，一直换姿势。但是如果你看那个患者躺在床上滚来滚去，说：“哎呀，不行了，我难过死了。”那叫烦躁欲死，那个是后面的无助于汤症，那不一样。但是就神志还正常，但是一直在床上这样的换姿势，就是手脚烦。那三干三烦的麻黄汤症代表什么呢？那个烦代表里面有热闷在里头，也就是说，这个人的症状是外表是寒气束住他的麻黄汤症。但是里面是它肌腠里面有热性的邪气闷在那边，那个里面是 热性的其实需要用石膏来推，那石膏来推叫做白虎汤症，就是麻黄汤症包白虎汤症，外寒包内火是大青龙汤症。那大青龙汤最近这几年都好红，为什么？因为最近每一次的恶性流感几乎一发都是大青龙汤症，外寒包内火型。那再来呢，还有一些小变化啊，比如说葛根汤或者葛根黄芩黄连汤。那这个葛根我不写了，我用说的好吧，同学把那个逻辑顺下去。比如说葛根汤是怎么样的，葛根汤跟桂枝加葛根汤是不一样的，就这个病邪本来在太阳，但是呢它已经挂到阳明一点点了。那那个病邪从太阳开始挂到阳明的时候会有什么反应呢？就是一个人哈，他如果病邪全在太阳的话，这个人的主观的身体感是怕吹风或者好怕冷，对不对？可是阳明病的身体感是另外一个主症况，是怕热出汗，对不对？那可是他病邪一半挂在太阳一半挂在阳明的时候，他就会怕热的感觉跟怕冷的感觉刚好对消灭，所以他就会觉得好像有点干干的，好像没有很怕冷，身体怪怪的。那这个时候通常我们就用脉象判别，就葛根汤有葛根汤的脉象，我们单独教葛根汤的时候会教好不好，但是同学就知道说哎，这个有那个脉象，一个完整的葛根汤就是干燥型热感冒的葛根汤，这个知道一下，反正以后一个汤一个汤都会细讲，一个就本草会细讲。然后呢还有一路啊，叫做葛根黄芩黄连甘草汤。同学如果有点中医的基础知识的话，应该会知道说哎，这个黄芩黄连都是寒药，那如果要讲细点的话是寒药里面比较干燥的药，那而且是寒药里面可以止拉肚子的止泻药。那葛根黄芩黄连它是什么样子呢？这个故事情节也很有趣，就是这个人啊好像坐在餐厅吃饭，然后呢刚好他坐在那个背对冷气的地方，然后那冷气就照他后脑勺一直吹一直吹一直吹，然后吹到一个地方他忽然觉得好像肚子一热不得了，开始拉肚子了，而且拉出来肚子烫烫的。就是这个东西啊，是中国人的生理学认为人体背后是一直好像这个肾脏像一个烧火的地方，把这个水气啊从烧了从背后蒸上去，然后绕过头顶再冷却再下来滋润内脏。可是这个还没有绕过头顶的热水气如果因为风邪打断，它直接掉下来的一兜热水掉下来就变成热性的拉肚子。所以葛根加黄芩黄连汤很有意思，是因为吹冷气吹到这个太阳经络的这个水气被打断掉下来拉肚子的那种，哎呀送到西医院，对不对？他做急性肠胃炎什么药都没有效。为什么什么药都没有效？因为这是一个能量的身体发生的事情，不是一个物质的身体发生的事情。那你用葛根把这个掉下去的水再接回来，然后用黄芩黄连去把那个多余的热清掉，哎，那个吃药的人真的就会觉得哎，这个好像后脑勺忽然通了，然后那个拉肚子就平息了，是这样子的一个身体感的画面。那这也是一种感冒，但是你会觉得是急性肠胃炎，其实是感冒。然后呢，哎，干脆我们就翻开讲义第三页，我们就这样再多看一眼。然后呢，这个讲义第三页有一个五跟六，是小青龙汤跟麻黄杏仁甘草石膏汤啊。那这个小青龙汤呢是这样的，感冒的那个寒气，有的时候这个人平常就是一个肺里面有点太湿的体质，那寒气会同类相求，对不对？他发现这个人有一个很湿的肺，就觉得找到了非常好的新家了，所有的寒气都往肺里面的水去，所以肺里面就变成一个有邪气的一兜水。那这个时候当那个邪气找到肺里面的水的时候，这个人就开始狂咳，所以是有冷水的湿咳，是小青龙汤症，就是咳嗽的时候咳得稀里糊涂的，对不对？白泡泡还很多的，那个是小青龙汤症。那另外有一种呢，是咳嗽的时候是你的肺是很干又很热的一个肺，那个时候咳嗽的声音像什么？吉娃娃狗在叫，那这种是要润肺清热发邪气的，那个就是麻黄杏仁甘草石膏汤症。这样子几路是不是就讲的还可以了？那至于说有一种是邪气钻到肚子里面揪着你的肠胃，其实肚子很绞痛，然后一直要上厕所拉稀，拉的稀有点臭，有点热，有点臭，那是黄芩汤症。那特别肚子绞痛的热性的拉稀的这种感冒症状，用黄芩汤把那个 芍药的芍药黄芩汤，把那个用芍药把黄芩的那个寒气拉进去，然后芍药把肚子放松，你一吃就会发现，哎呀，那个肚子绞痛解开来了，然后拉肚子也在两个小时内就停下来了，啊，这也是太阳感冒常有的状况。所以这样子是不是大约大约太阳病最主要的感冒画面？我们还没有讲到后面五条经，但是是不是同学已经有一种感同身受的身体记忆，就是觉得并不十分陌生，对不对？所以我常常说伤仲景的医术很好学，就是因为你不教也知道是怎么回事，知道那种感觉吗？因为每个人都有这样普遍性共同的身体记忆，这就是身体发生了什么事，透过这样的反应症状试图要告诉你我怎么了。那如果你听得懂的话基本上就容易了，是不是？所以这是以感冒症状的太阳病的主轴来说。然后呢，接下来呢，这个感冒症状在身体里面传啊传，刚刚那些东西啊，如果用一个非常简单的归纳法，刚刚讲的那所有的事情，其实说来都是能量的身体发生的事情。那这个能量的身体发生的事情呢，用中医的讲法，就这个病还在经，就是在经络上，因为经络是一个能量的通路嘛，它还在经。但是呢，这个能量的通路走着走着，它终究会具象化成物质化的存在。那如果这个东西已经具象化成有形的肉体的损伤的话，叫做，因为三阳都是腑嘛，三阴是脏，对不对？所以具象化的那个状况，在三阳病叫做入腑，在三阴病叫做入脏。也就是说，这个足太阳膀胱经，如果传到后来具象化了，就是你所谓的膀胱，就你泌尿系统的肾真的出问题了。就是真的有具体的肾功能的问题出来了。那太阳病不很严重了，因为比较严重的肾功能障碍在少阴病，啊，所以当它出现了具体膀胱经的症状的时候，讲义第四页有一个五苓散，看到没有？就是这个人的症状，他开始泌尿系统的肾开始有卡到了，于是他会有的主症是什么？口渴，然后尿不顺，或者是一喝水就吐。那你就知道他是具象化成五苓散症了。所以太阳病的具象化，这个太阳之精的能量具象化到太阳之府，一个叫做蓄水病，就是它的泌尿系统的肾脏的运化有问题；一个叫做蓄血病，那这个蓄血病也可以说是这个邪气啊，跑到了这个小肠的地方。那蓄血病的症状是这样子，就是当这个身体在跟感冒的病情打来打去的时候会产热。反正打到后来啊，这一代的血被烧干了。其实近代的西医学也说很有趣，就是人类的脑啊是分布在这里那里的，就是很多神经如果被什么东西搞到了，那个人的意识就会乱掉。所以呢，这个蓄血病就是后面的桃核承气汤或者是底当汤，就是当你的这个下腹部的血被烧干了的时候，那基本上那个辨证是这个人有个痛点，就是这个左下腹你一摁进去就会有血流很痛，代表你的这个地区，这个下腹部的血有被烧干了塞住了。那这个地方的血被烧干了塞住的人，就是会觉得桃核承气汤是那个血才刚开始要干，有点粘度的感觉。那个时候张仲景的辨证里叫做如狂，好像发疯。那底当汤症就是那个血已经结成硬块了，那张仲景的辨证里叫做发狂，就是的确发疯。 发疯 哦，就是如狂呢，就比如说一个桃核承气汤症的人，其实日常生活中常会遇见的，就是有一个人他 MC 来的时候脾气坏到你都觉得不可理喻，这叫如狂。那这个或者是如果他是发狂的话呢，就真的是会说话胡说八道，你会觉得他好像已经疯掉了，就讲的话根本牛头不对马嘴，就是乱掉的。那这个时候就要把这个淤血块打散才行，大概是这样的一个病症画面。那当然这个太阳篇还有连带的讲到几个其他的汤系，比如说呢有一个这个泻心汤系。泻心汤系的主症呢在感冒的时候是这样子，就是它叫做心下脾。张仲景这个医圣哈，是一个解剖学考不及格的人，就是我们的这个解剖学，我们现代解剖学知道这个地方叫做胃，对不对？可是张仲景不知道这里有个东西叫胃，他说这里叫心下，就中国人的心在中间这里， 心象，我们这个解剖学说的胃，张仲景的书写作心象。那我们今天有大便干燥在肚子里，我们叫做大肠的东西，张仲景写成胃中，就是张仲景一直以为胃在这个地方。哦，就是因为足阳明胃经嘛，所以他就以为胃经有病，到最后大便干在这里，这个叫做胃。所以张仲景是一个基本盘解剖学就有问题的人。所以张仲景说心下脾，就是你的这个胃的地方哈，觉得闷闷胀胀的，然后呢你用手去这样摁它一下哈，摁下去之后觉得更胀的不舒服，那这样叫心下脾。那心下脾的病机呢，脾这个字是易经的卦象，就是本来一个卦象应该是上面是阴下面是阳，这样子天地交泰，那天地这样转过来，热在上面下不来，寒在底下上不去，就是脾卦。所以脾子的脾就是这个意思来的。那驱火在上，本质没有能量，叫脾子。好，那这个，那所以要用泻心汤把这个上面的火引下来，把下面的火暖上来，然后那个胃这边卡住的地方就会消失。所以很有趣的是，哎，今天有很多人他说，哎呀，老师啊，我的这个肠胃很不消化，这老是梗着梗着梗着，我要怎么样调肠胃？其实这个调肠胃啊，说不定有可能是你的能量就是热在上面，冷在下面，需要的是运输这个中焦，然后把它重新转正。所以这是泻心汤在临床上很有用的地方。而且这个泻心汤的主症啊，常常对到最近那个小孩子流行的很多这个那个病，什么肠病毒啊，什么有的没有的，常常就是挂到这边来。就像刚刚讲的那个怕冷的不得了，狂汗的一不得了的那个桂枝加附子汤症，其实啊，当然现在不流行这个病，讲也没意思。就是小儿麻痹在发作的时候都是过这个汤症，就是怕冷的不得了，然后狂汗不止，那个时候你把它截下来了也就没事了，就是这样的一个概念。而且你说我们现在讲的这些伤寒论的方法，如果我今天没有感冒的话，能不能用？可以用。就比如说这个人没有事，别人走两步路都没有一身汗，这个人已经全身都湿透了，那他就是桂枝加附子汤症，就这么简单。所以应用在实际生活可以的。或者是这个人呢，平平没事就特别怕吹风，那他不管有没有感冒，他就是桂枝汤症，这样可以理解吗？但而且呢，这个桂枝汤症很好用的。比如说我们这样子讲，就伤寒论的伟大之处，就是它好用，好用的不得了。我讲一个故事啊，比如说我们说太阳经，对不对？在人的这个后面，从脚后面这样子一直到上来，经过背，这样这个太阳经。曾经呢，有一次啊，我的朋友何律师打电话给我，他那个语调都快要哭了，因为他是个很忙的人。他说：“杰松怎么办啊？这个我呀，我前年还是去年的时候发了一个大疮，就在这个后脑勺这个下面一点那个地方长了一个疮，痛得我死去活来。那段时间我工作简直是活地狱，生不如死。然后呢，西医院给我开了消炎药，什么的抗生素，怎么吃都吃不好。我那时候已经被折腾够了。”然后我现在发现我今年又发了，就是后脑勺发了一个钉疮，啊，我觉得我现在已经开始想哭了。我想到去年那个生不如死生，我真的很忙，我没办法承受这种事情，我现在已经想哭了。但我就想起来说，哎，当年那个民国初年的经方家曹英甫有过一个医案，就说太阳经上面长疮可能是太阳经不通，所以你就先问他有没有太阳病。那我就电话里就问说，哎，何律师啊，你有没有怕风？他说有，然后你有没有后脑勺发僵？他说有。那你就想象这个疮可能是因为太阳经不通，所以那个地方的能量不好，所以就很容易就自己就烂掉就坏掉了。所以我就跟何律师讲说，那你就照方抓药，就是照主症抓药啊。后脑勺发僵又怕风，桂枝加葛根汤，没有什么变化，就这样照喝。哎呀，两三天之后，他妈妈开心的不得了，因为他之前觉得这个女儿，哎呦，我之前是辗转反侧，痛苦难眠，然后那个疮就已经自动自发的缩小到快没有了。所以这个就是差不多这个框架，这个药就很好用啊。所以等到大家学熟了，就是你知道伤寒论的好玩，就是你日常生活一定用得到，对不对？感冒的时候就玩一玩，很快就摸熟了。摸熟以后啊，运用起来就很舒服。那另外一个太阳病的这个周边方，比如说栀子豆豉汤啊，栀子豆豉汤也是刚像泻心汤一样，有点上面偏热，下面偏寒，只是这个热跟寒杠到的地方偏高一点，所以它的症状叫做心中懊 脑，那个字啊，伤寒论念念写作一个怪字，就是今天烦恼的脑啦。简单来讲，就是栀子豆豉汤或者这一系统的汤剂，就是你的这个心中，就是差不多你觉得你的肉体的食道的味道，觉得梗位置觉得梗梗的。有没有人有的时候会觉得食道的位置梗梗？如果你食道位置梗梗的，张仲景有一个说法，他说如果你的阳气下不来，阴气上不来，栀子豆豉是通心跟肾的阳气跟阴气的，心阳下不来，肾水通不上去，心肾不交，人会怎么样？失眠。所以我们金方派的人要出手，遇到一个失眠的，不一定是开酸枣仁汤。事实上，在今天我们遇到失眠的患者，要先问的问题是：你这个地方食道中间有没有梗梗的感觉？有的话，栀子豆豉汤开下去，把那个梗感觉消散，就能睡了。哦，就是这样。当然还有很多其他失眠的方，但是这个大概的故事框架，同学可以理解吧？哦，那这个太阳篇这样讲的讲的，大部分方都讲完了。那还有一些方，比如说陷胸汤啊、哦，我没有列在讲义里，因为这辈子最好不要用到陷胸汤。就是你的胸啊太鼓了，要把你打平。那是什么呢？就是刚刚不是讲到那个心下皮，对不对？就是胃闷闷胀胀的，按的有点不舒服。那这个大陷胸汤跟小陷胸汤，这个大小陷胸汤呢，它是这样子，整块的肚皮这一整大块，人只要一根手指头轻轻一按，他就说啊，剧痛惨叫。这个是今天的什么症？什么病？弥漫性腹膜炎。就是里面有肠道穿孔脓喷的这个肠膜。结果啊，前十几年，应该是郝万山教授讲的，他们大陆啊曾经试过这个大陷胸汤治这个弥漫性腹膜炎，真的是见证奇迹的时刻哟、哦。那个大陷胸汤吃下去以后啊，就像吸尘器一样，把那个脓都唰吸回去，然后那个口还乖乖上。真是不知道人体怎么做到这种事情的。但是呢，说说听听就好了，最好不要得。对，真的痛死了，腹膜炎那个痛可不普通哦，就是痛一个晚上，人就精神崩溃了。那个，但是还有个小陷胸汤的好用，就小陷胸汤就是这个失眠热痰纠结在这一带的时候，人会有一个症状，就是这个地方有热痰粘在那个胃外面的时候，人会有个症状是这样的，胃的这个地方戳一下就痛。那你知道这样的人呢，情堂是什么状态？是，他很可能啊，久咳不愈，你治他的咳嗽，治他的肺，怎么治都没有办法。原来他那个刺激他咳嗽的点不在肺，而在胃上面有一坨痰，那咳也咳不出来嘛，对不对？那你用了小陷胸汤，啪嗒把那个痰打下去了，哎，不咳了。所以这些辨证点，东一点西一点，你这里按按，那里戳戳，那就会很神医了。所以这些东西就是，哎，刚刚这样子顺过来一遍。太阳篇几乎已经讲完了，那同学会不会觉得很难学？应该不至于，我觉得不至于吧，对不对？是不是是一个身体感上很熟悉也很容易理解的一个故事情节？我觉得伤寒论的学伤寒，用伤寒论来学的美好，就是它会给你一个你很清楚它存在的故事情节。对不起，我心里都露出很缺德的想法，又想讲徐哥哥的坏话，就是我有一次在听徐哥哥讲课，我觉得我听徐哥讲课还超用功的，很多东西我在抄重点，我会被他同学，我会被他学生抄的还要多。但是呢，我有一次听徐哥哥讲到一个汤的时候，我会觉得，哎呀，你这样子教这个汤就可惜掉。就是徐哥哥有一次讲到一个汤是桃花汤，就是治疗这个人拉肚子里面带血丝的一个汤。那拉肚子带血丝的这个桃花汤哦。如果你只讲这个人拉肚子带血丝，其实学生听过以后，就算要死背，你日常生活也不知道怎么用。因为桃花汤要用得好，需要一个故事情节。那个故事情节就是你刚感冒的时候，可能是太阳病的这个什么葛根芩连汤拉肚子或怎么拉肚子，然后等到你感冒又变得更糟糕的时候，可能是太阴病的那个湿寒型的水泄。然后再更糟糕，可能是少阴病的所谓的下利清谷，就是你昨天吃的面条跟饭，大便你还看到完整的形状。然后等到那个下利清谷刮刮刮刮到肠膜已经冷到没有力了，然后又刮破了，那个时候出现桃花汤症。 然后再往下线掉到厥阴的时候，就变成阿米巴、原虫、痢疾之类的热性的肠炎，厥阴病的白头翁汤症，也就是他那个故事情节，少阴病冷泻，已经是就是下就是拉肚子都拉出面条渣渣那种程度，拖到一个点，再出现那个下痢里面有那个脓血块的时候，那个时候你就知道桃花汤可以用了，就是这个东西需要一个英文说的 context， 你知道意思？就是有故事的前面跟故事的后面，你在中间抓这个汤证就容易。可是当一个老师在教的是一个方剂学的课本，这样一个方剂一个方剂教的时候，他没有那个故事情节的时候，这个主证就难抓了。所以我就觉得《伤寒论》的故事还是很美好的，就是又好记忆又有感觉，然后又下课时间超过了，谢谢。那我来帮小吴卖东西哈，这个我来说一说什么是什么。